何处，要很久很那一次独处，让我分享太多的苦，爱叫人谈得痛心刻骨，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，天上海上月亮在偷着哭，想要满足无从弥补，思念如风吹不散心头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 没错，下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.9，朝阳第九， 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我买单，厉害了！保时达购众泰 Z 700 T 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。25586735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，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幸福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电话010-185-0103-0。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，午后闲事，午后那样的小憩。FM 999。午后时分，尽享西山至繁华。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情穿梭城市，穿梭城市。现在加足马力，加足马力，任我驰骋音乐的国度，音乐任我行，和音乐去旅行。 我想去桂林呀，我想，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 我想去桂林呀，我想去桂林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。 我想去桂林，可是有了钱的时候，却没 只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，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FM 九九九，时代之声。 我们。 只是路人甲乙丙二世界集体游戏。 难得好天气， 你对我，我对你，敬一个礼。仿佛爱情随时可以张脸空洞，谁能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新人。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。 水滴闪亮的离奇藏然这歌曲，不知昨日夜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 难得有个好心情。突然放晴的天气，卷起衣袖大步行，做路人甲乙丙丁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喂食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爱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亲人共度晚间的温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是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。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到句点。当我相信你准备。 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轻薄如纸的便利贴 U 盘，带你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现在 U 盘长得千奇百星人、硬币、钉子等等，可无论再怎么不管来说，都是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。今天要为你推荐一款 DataSticks 便利贴 U 盘，它不仅突破了传统的造型，也改变了传统的传输方式。便利贴 U 盘主要是以目前全球已知材料中最薄的石墨烯锡纸一样的薄片，却具有携带大量数据的特性。除了轻薄的像纸一般的独特外形，重要的是你麻烦的区别正反面什么的，只要贴一贴就能传输数据，用起来那是相当的。必须先把一层细薄的光学传输层产品的机身上，接着装好 USB 端口就能开始使用了。而它工作的时候，目前的传输内容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就是对你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深爱你，真的很简单，爱都已无所谓，别非无法抉择。会为爱日夜去，那个疯狂的是我。Yeah.

着青稞星在风里飞。容易看见伤痕，情太真难分。这一千对之恨，借一千颗星星，传说中心与心。在风里飞，心不后悔，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像在梦里夜里的哭泪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，千纸鹤千分情在风里飞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。帝都韵味， 坚持星星对

200、300， 你加油我买单，厉害了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三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总有一个在旅行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，穿越喧嚣， 穿越喧嚣， 现在加足马力， 加足马力， 任我驰骋音乐的国度，音乐任我行。可以， 看时间过了好几秒，我的爱始终找不到地方能落脚，心情很美妙，就像说没灵气到我就还没准备好，但我还有我的法宝，小心花了一大家，不知道怎么办才要多久才能被赶跑，我也想知道我一切都准备好，爱情的天气由我主导，我要 是唯一的答案。 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的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。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片黑暗，想挣扎，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，没得到答案。我在想那野草野花，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。时间不愿如此这般，明天一再一眼，风吹过的如烟云，故事讲到 出行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 的未来到底

你中午吃了什么？有很重的口气。 不过吃了点糖蒜，没这么夸张吧？ 你要么去刷刷牙，要么就别再跟我说话了。 哎，你。 大蒜是烹调美味佳肴过程中的调味品，也是上好的营养品，更是极佳的绿色天然药品。大蒜含有200多种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物质，其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人参。大蒜不仅是食物烹调过程中必备的珍品，更是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。常吃大蒜能起到抗癌、抗衰老、保护心血管、杀菌、改善糖代谢、抗过敏的作用，还能起到稳定血压、改善血液循环、抑制血小板聚集、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，要想让大蒜发挥最大的作用，必须进食与自己体重相同的大蒜。其实只要坚持每天进食2到3粒生大蒜，也同样有效。所谓有效，是指生吃大蒜，而不是煮熟或炒熟了吃。如果大蒜被煮熟了，那就要比生吃的多8倍，而且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虽然大蒜生吃最好，但不宜空腹使用，每天一次或隔天一次最好。养生小贴士：食用大蒜因人而异。食用大蒜有很多好处，但对于重病正在服药的病人则有明显的副作用，不但会使药失效，还有可能与药物产生连锁反应，使病人遭到危险。另外，眼病、肝病、部分腹泻患者也要慎吃大蒜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我在想要给我一片涂满爱情的面包，草莓酱的味道。